逢星期六晚七点至八点，妈宝游世界。 喂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睇同埋收听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嘅 《孖宝游世界》。 嗱，今日已经去到九月三十号啦，哇！眨下眼已经系第十一集啦，差唔多系呢个季度里边咧 last 一集啦， 喺 呢个季度啊，时间 过得好快， 好快啊！咁啊，上集咧就讲去泰国咧一个好鬼热嘅地方啦，我哋讲下点样防晒啦。哇，今集就讲一个好似比较少啲人会去，但系都近年咧好多香港人都发觉，除咗跟团之外咧，就去一个好紧要嘅地方，因为地方平时我睇新闻成日见到，因为你见到。普京 系啦，我哋今次讲俄罗斯啊。 哇，俄罗斯嘅地方咧，真系好似好久远嘅地方。 战斗民族啊嘛， 战斗民族啦，但系但俄罗斯呢几年咧都紧要啊，盛产美女。 哎呀，冇错，我自己系女仔，见到都哇，真系好靓。 系咪啊？嗱，我就比较耐啲去嘅，我已经系2002年啦，都比较久远啲。但系我记得当时我去俄罗斯都发觉，哇，俄罗斯嘅女仔真系好漂亮噶，佢哋冇呢个欧美嘅女仔可能咁大件，但系佢哋咧好精致啊，佢个子好高好瘦，同埋佢哋出嚟咧嗰种。輪廓五官咧好深好靚 嘅。我當時去係前年舊年嘅，咁嗰陣冬天去啦。咁雖然見唔到佢哋嗰啲身材好曼妙嘅身材，因為其實著曬大褸咁，但係淨係睇佢哋嘅輪廓，好似你頭先咁講，輪廓非常之靚，係好似公仔啊。其實真係唔係誇張，你覺得哇，芭比原來就係呢個樣度出嚟。係 啊，因為佢哋嘅即係民族都係講佢自己嘅 proud 自己民族啦。佢哋女仔嘅五官咧嗱，可能好精緻嘅，即係話真係似個公仔咁樣。 冇錯。 同埋近幾年咧，好多人咧會發覺要娶老婆咧，可能喺國內咧，佢發覺原來已經咧唔係去國內揾太太，有啲就可能咧有錢少少嘅就去俄羅斯嚇揾呢個俄羅斯嘅美女啦。因為近年出口咗好多好靚嘅美女啦，咁所以俄羅斯嘅地方咧都好似多咗香港人咧，時可能跟團去啦，或者而家多咗好多女仔咧。如果畢業旅行咯，我幾個朋友都係嘅，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問佢哋去邊度旅行啦，佢哋揀去俄羅斯喎。 原來咁多人去嘅其實 係啊，係呢個地方其實或者話難唔難話，亦都唔算好即係太過。自己去都得嘅喎，雖然可能只言語不通啊，俄文，但係 我自己會覺得最大嘅問題其實在於個語言嘅啫，其實，但係個語言問題都解決到嘅，其實只要你去莫斯科啊、聖彼得堡啊呢一類嘅大城市，其實你只要事先做足功課，可能你穩定你個目的地嘅俄文啦，咁。冇乜問題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咁當然你喺條街度問路，咁啲人其實都未必答到你，因為其實佢哋真係會講佢講翻佢哋嘅俄文，佢哋都唔會話特登用英文嚟答你。就算佢想幫你，佢都未必幫到。同埋我自己去嗰時嘅感覺係，當地嘅人非常之酷啊！ 係啊， 係啊，佢哋 即係天氣凍酷啊， 唔知係天氣凍定係真係酷， 但我覺得都係比較酷嘅。 係佢哋係冇乜表情嘅，咁你話佢係咪惡咧？又未必，但係真係個樣咧係好嚴肅啊！你唔係好敢主動同佢講，但係後屘都有識翻啲俄羅斯嘅朋友啦，即係真係見咗一兩次，可能住喺佢哋嘅民宿咁樣啦，識耐咗嘅時候，其實佢哋對熟嘅朋友咧係會比較熱情翻啲嘅。咁我諗佢哋嗰個好酷嘅一面，其實可能係佢哋嘅面具啊， 冇錯， 即係習慣咗唔可以對每一個人都咁熱情。咁可能以前係戰爭嘅關係，或者佢哋嘅文化 都係太凍啦， 係亦都係太凍啦。咁我哋大家凍同熱都會可能個樣比較， 佢哋四個個樣都係咁樣嘅。其實可能內裏邊係有團伙，但係平時我哋見到啲俄羅斯我。去成夏天嘅天氣其實都唔凍啦，但係你都見到都係酷酷嘅， 都比較酷嘅。 係啊，但係其實同佢哋跟住有啲可能俄羅斯大學生傾偈，佢哋可能已經有英語基本能力啦。我哋有時溝通時候發覺，其實佢哋都 OK 嘅，好熱情嘅。不過可能礙於佢哋好善，比較唔好善於表達， 慢熱啦，或者 唔係好善於表達佢哋嘅感情。因為 我識耐咗，其實都係一啲友善啊，或者熱情嘅，其實都係啊。 同埋呢個國家同我哋即係都幾息息相關，成日都睇新聞啊、電視啊，因為佢係一個強。國啦，好大嘅國家啦，同中國有好多瓜楞藤嘅關係啦嚇，成日講中國同俄羅斯嘅關係，成日見到依個普京，見到習近平啊，就算你唔識得依個俄羅斯任何樣嘢，起碼你都見到普京啦，依個好緊要啦。 冇錯， 咁俄羅斯啦，究竟佢個正名係叫咩咧？嗱，叫做俄羅斯聯邦，簡稱就叫做俄羅斯啦，或者叫做俄聯邦，或者叫做俄國，亦都係位於歐亞大陸。北部一個嘅國家，而佢橫跨係歐亞兩大洲喎。我想然之，佢個幅員咧係幾廣啦。 我仲記得佢跨好多個時區 嘅 喎。 冇錯啊，亦都曾經即係有嗱，而家都有啲嘅地區嘅爭議嘅。究竟佢係咪全世界最大嘅國家咧？嗱，睇唔同一啲嘅文獻咧，亦都話俄羅斯 claim 自己最大啦，亦都有話中國，亦都話印度嚇，都係呢幾個國家裏邊啦。咁都係 claim 自己係全世界最大幅員嘅國家。咁但係都明白嘅，俄羅斯地方咁大，但係即係住人嘅地方。 方咧，好多人唔住得嘅，因為好多可能好凍啦，或者真係好荒蕪啦，咁所以其實咧就未必每度地方都有俄羅斯嘅人民居住。咁俄羅斯係擁有超過1700萬平方公里嘅面積噶。 咦，真係幾大 嗱？咁佢啊嗱，因為簡單而言咧，我諗下究竟話呢個數字1700萬係點樣咧？其實係佔地球陸地嘅面積1%。 哇，咁好大喎！突然間又明咗呢個概念喎。係 啦，咁係1700萬，咁即係幾多啊 ？OK， 咁你話香港太少，我哋唔可能做比較。原來咧，從翻一個宏觀嘅角度嚟講咧，呢個俄羅斯係佔地球陸地面積1%。咁可想而知都有， 其實都幾大， 非常之勁啊！ 一個國家就佔咗1%喎。 冇錯啦，而佢係世界上第9大人口嘅國家啦，擁有1.47億嘅人口，主要居住喺其他嘅歐洲部分啦。咁俄羅斯嘅國土先講過，覆蓋嘅地緣就好大啦，覆蓋亞洲北部啦、東歐嘅大部分啦，橫跨11個時區嘅，而涵蓋廣泛有環境啦，亦都有湖泊啦，係擁有全世界最大嘅森林儲備，亦都含有全世界1/4嘅淡水湖泊，都喺俄羅斯嘅。 哇！你呢個天然資源啦、人啦喺曬度咁， 係啊，又有呢個嘅石油，又有一個天然氣啦，又有石油，咁所以俄羅斯好犀利噶，又擁有全都係俄羅斯，亦都有呢個14個嘅陸上嘅鄰國嘅，由西北方向咧就逆時針最包括有附近嘅地方鄰國有咩朋友咧？有呢個挪威啦，有芬蘭啦、愛沙尼亞啦、拉脫維亞啦、立陶宛啦、波蘭啦、白俄羅斯啦、烏克蘭啦、喬治亞、亞塞拜疆啦、哈薩克、中國、蒙古、朝鮮，其實全部都係喺 neighborhood 嚟㗎。係 咯， 佢即係佢附近嘅國家， 黐咗咁多個國家嘅喎，下邊係 咯。所以其實俄羅斯嚟講都非常之 真係好大啊， 好大嘅地方啦。咁所以我諗，如果平時大家就睇到俄羅斯，哇，唔係一個即係好好鐵幕國家，原來佢嘅地球資源咁犀利啦，佢個幅員咁犀利啦，而佢嘅鄰國又咁多大嘅國家啦。咁平時大家一講開俄羅斯，都係提起一個好主要嘅城市就係莫斯科啦。咁而俄羅斯係一個嘅首都就係莫斯科啦，佢係全國嘅政治啦、經濟啦、科學同埋文化交通中心嘅最重要 centre 位啦，同時都係俄聯邦主體中莫斯科嘅首府啦。而整個莫斯科人口咧，大有1400多萬啊。咁所以見咧，佢嘅裏邊嘅市中心裏邊咧，係基本上主要嘅人都聚集在 Moscow 嘅，非常之重要啦。咁你上次去嘅時候有冇去特別留咗喺莫斯科啊？ 我有啊，特登喺莫斯科留咗 around 10日到啦。係啦，咁就淨係留喺莫斯科嘅。 超級凍唔凍咧？嗰時去到的時 候我嗰時去咧就都係冬天嚟嘅。咁哇，凍未算好凍，我諗大概係講緊-5至10度到。 嗯， 係啦。咁點解話 普通啫？-5至10度嚟講。 點解話凍唔係好凍咧？因為其實嗰邊最凍咧係講緊可以-30幾度嘅。特別話你如果再去啲深入啲地方，其實-40幾度都有嘅。係，所以-5至10度對佢哋嚟講， 所以其實咧，真係唔好明顯俄羅斯啫。當然啦，佢哋嘅民族好唔同，所以咧成件佢哋酷酷地，因為我知道-40、50度嘅地方係大有呢個俄羅斯人住喺嗰啲地方生存嘅。所以我哋話平時哇少少咧， 唔好覺得冇人 幾度喎，會好凍啊！你諗下俄羅斯嘅地方，冰天雪地長年喎。 所以我哋成日有歌仔唱噶嘛，我是一個西伯利亞人，冬天的冠軍。 係啊，所以其實俄羅斯你見到其實佢哋一個好特別嘅國家。我去嘅時候就比較耐啦，都係10幾年前去，嗰時都去到一搭到去呢個俄羅斯，去到莫斯科，去到紅牆啦，見到的地方咧都哇哇一聲，因為佢都係一個好有歷史背景啦，好多好有好靚嘅建築物啦，同埋佢裏邊嘅人種裏邊好特別啦。咁所以其實莫斯科之外咧，另外佢附近大嘅城市仲有聖彼得堡啦，我都有去聖彼得堡嘅。另外仲有依個伏爾加格勒同埋依個葉卡捷林堡，都係附近依個俄羅斯啲比較主要嘅大城市，同埋西伯利亞、新西伯利亞依個都好多人會有講到嘅。咁所以其實我諗俄羅斯要玩嘅地方要玩曬就困難啦。可想而知佢個幅員咁大， 要啲時間先玩曬啦。 但係咧我諗我哋就未必今次就主要講呢個嘅莫斯科，因為咧呢個都有好多大佬嘅。反而我知道咧，阿 Stella 佢一個，你同我講嘅時候咧，我都即刻 O 嘴嘅。叫做咩貝加爾湖，究竟喺邊度？同埋呢個湖有乜咁特別？要特別係依集為我哋介紹咧？ 因為今日咧就想講俄羅斯，但係諗下，因為其實莫斯科我同你都去過啦。咁然後呢個地方其實好多會去俄羅斯嘅香港人咧，都應該第一時間就揀住佢。咁所以好多人熟悉嘅地方，咁我呢啲就不介紹了，我介紹一個比較偏少少，頭先就你講嘅貝加爾湖。貝加爾湖其實就喺邊度咧？其實講緊就係 中國呢上面少少有個蒙古，其實蒙古對上呢就是貝加爾湖啦， 都 是 在俄羅斯的國境裡面， 是啦，都是俄羅斯國境來的，它不是中國範圍，也不是蒙古那一個位置的。那其實貝加爾湖裡面呢、叫得做湖啦，其實它是這個的、全世界第七大湖， 是 啦，咁佢亦都系亚洲第一大嘅淡水湖嚟嘅。咁佢其实好夸张嘅，因为始终系一个湖啦。咁其实嗰个环境非常之适合唔同嘅动植物喺入边生长。其实有超过1700种动植物栖息喺嗰个位置嘅。咁听落1700几种，好似唔系好多啫。咁但系原来咧，当中有三分之二咧嘅品种都只可以喺嗰度揾到啊！ 哇，真 系 好稀， 系啦，所以其实好稀少嘅，其实系冇错。咁喺96年咧，咁呢个湖咧就已经系登陆了在世界遗产。大概刚才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次说是冰湖嘛，因为我不是夏天去的，我是冬天去。我当时是差不多二月去了。这个湖其实比较特别，就是因为是比较偏远的北的位置。刚才都说了，冬天其实可以说是负二三十度的。负二三十度的时候呢，冰湖其实都是会结冰的。是啦，那冰湖大概那個冰層有多深呢，就大概可以去到一米的超過。是啦，咁嗰個深度其實係可能人行上去講緊，如果50厘米同一米咁，對你嚟講冇分別啦，人都可以行上去啦。咁其實一米個程度係點呢，就係其實係可以揸車嘅。 哦， 係啦，即係汽車咁犀利嘅力量呢衝上去都冇問題 嘅，冰層唔會咁容易斷裂開，因為佢都係成一米幾嘅深度。 因為你用肉眼睇未必睇到，但係你當你發現架車原來可以開上去嘅時候，你都會估到。我見到有啲車直情係可以上面漂移咗一下嘅，咁佢哋都唔會擔心話啲冰會突然間裂開定點樣啦。咁其實個冰層都係好深。咁而家嗰個湖咧，其實係世界最深嘅湖泊嚟嘅。係啦，最深個地方咧就大概係講緊1600多公尺啦。係啦，咁平均深度都差不多有700多米的， 好犀利， 其實很深的，這個是世界上最深的。 會不會有 一 個水怪在裡面？ 有這個傳說，但是現在的傳說就通常聽完就算，因為都沒什麼人拍到照片，但是有傳說又這樣說有水怪。不過我們想一下，水怪這麼冷，冬天結冰它的頭都上不到來，唞不到氣， 所以它很特別的，可能 是潛水的水怪， 可能它的鼻可以伸出來唞氣。可能是當年這個石器時代的動物，它有辦法生存到而家，當然有計仔呼吸 咁。但係冇喎，我上次去結咗冰，又見唔到有嘢伸出嚟，咁啊又見唔到水怪。如果見到我就應該影張相，咁我就應該發達啦。咁我就 佢個時，佢一個都古老嘅湖泊嚟嘅，佢個有幾耐歷史度？ 佢其實2500多萬年歷史嘅咯。所以你頭先話嗰啲咩有咩水怪喺入邊咧，唔出奇嘅，可能 冰河時期呢個湖已經一直係存在嘅咯。 冇錯，咁所以其實佢啲水咧嗰度係非常之清澈，清澈到咩程度咧？平時屋企咧，我哋扭開個水喉水，斟杯水放翻入雪櫃嗰啲一格格啲冰格啦。咁你倒翻粒冰出嚟嘅時候咧，你仍然可能會見到一啲雜質嘅。咁嗰粒冰未必係最純潔啦。咁但係喺呢度你望住嗰個湖結咗嘅冰，有時佢會爆出嚟，你攞起嚟睇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好似攞住一塊玻璃啊。係啊，咁我會形容呢啲叫咩咧？乾淨過水喉水嘅湖水啊。係啊，未必咁多， 好通透， 好通透，未必咁多地方會見到嘅。咁頭先講咗啦。它是生存了很多動植物，我覺得其中有兩種比較特別的，就是它是有世界唯一的淡水海豹和沉魚。因為其實據我們所知，這兩種都是在鹹水生活的品種的動物的，但是在這裡你會找到淡水都可以生存到的海豹，還有整個貝加爾湖。因為冬天去我未必見到，但是聽說有朋友夏天去了，其實很容易見到有海豹。 即是平時可能公園見到的海豹， 沒錯， 都可以在貝加爾湖 見 到的。見 到，當然大家自己小心一點，不要主動去挑釁它們。 有沒有一些東西圍著呢？ 是沒有的， 即是你可以走下去都 OK。 沒錯，結了冰之後你就很自由地可以。 結了冰之後其實你就任何行，你見到一個岸邊你直接走下去就沒問題。但是冬天未必有海豹，因為始終都躲了過冬。 明白 夏天見到的話就可能真的要小心，因為都挺大隻的，我見到他們。大家可能想像一下，就是 他們吃什麼的呢？是吃魚的， 吃魚的他們就會潛來捉魚的。變成有海豹這件事，那裡有一個很出名的特產，就是海豹油。 Okay. 海豹油，當時我出發的時候，我家人 即係我唔知嗰度原來海豹油呢個特產 咩用咧？ 係啦，我屋企人千叮萬囑，你記得買翻嚟啊！咁 海九丸我係知。 係啦，海豹油係做咩咧？咁原來佢哋話有啲係可以海豹油整成嘅產品係可以攞嚟潤膚啦，亦甚至乎有啲話攞嚟煮嘢食都得嘅。 咁得意，又可以食得，又可以查得。 咁應該查得嗰個應該係英國處理嘅，係啦，應該唔係同一間嘅。 明白， 我覺得幾特別嘅，因為 你有冇買翻張翻屋企試咧？ 佢哋係有一細盎嘅，咁我就買咗一細盎，我覺得係。有少少似豬油嘅感覺啦，但係冇豬油咁香咯，係啦，佢係味道淡啲嘅，係油嚟嘅，係啦，咁有冇話特別咧？我自己就覺得還好嘅，咁但係一個當地嘅特產咯，係啦，我見佢哋其實佢哋好多人自己咧，當地人都會買 嘅。咁係嗰只海嘅海豹裏邊嗰啲嘅 係皮下 脂肪嚟，皮下啲脂肪嚟嘅， 冇錯啦， 即係將佢。 是啦，咁因為佢哋本身都會係獵殺海豹嘅，咁呢個就海豹嘅其中一個用途啦。咁啲肉都好似又係有人會攞嚟食嘅，呢個我就唔肯定啦。 好可憐。 係啊，咁我自己就冇食到啦。咁因為佢哋 可能你食咗都唔知， 可能我食咗都唔知啊，係啦，唔知咩肉嚟嘅咁樣。咁但我就見到佢哋有海豹油呢樣嘢去賣嘅。 OK， 另外先見到你講一個叫做貝加爾鰭，呢只係咪好特別一條嘅？即係鰭魚。 係啊，其實就係平時見到嗰種嘅鰭魚，但係呢個就喺貝加爾會生存。哦，食。過一條都咁大條， 食得嘅， 食得嘅，其實滑嘅，我自己覺得係係啦，係啊，唔好咁驚慌，我真係當佢係魚嚟食，應該唔係啲咩特別嗰啲， 多唔多骨咧？ 都多嘅，其實因為始終係淡水魚， 明解 係啦，咁但係好食嘅，因為我食嘅時候佢哋成日普通燒咗條魚俾我啫，咁就係搣開個皮啦，咁個皮其實脆嘅，咁但係佢哋話唔食嘅喎，咁我就掀開陣皮咁直接食佢啲肉，咁我自己覺得其實係嫩嘅，然後燒咗出嚟咧都多汁嘅，係好味嘅， 唔係鰻魚 feel 嚟嘅， 佢唔係鰻魚嘅，都幾多肉嘅，其實係。口肉嘅 ，OK， 即系呢两个都系喺个嘅贝加尔湖里边啲好特别嘅一个动物嚟嘅。 如果大家下次有食到海豹肉，都可以话翻俾 我 听。我 真唔舍得咁可爱，我真食唔到，你冇俾我知道咯。 系啦，我都未食过，但系海豹油就品尝过啦，叫系 了解了解。 系啦，咁头先你咪话呢个嘅水底咧会唔会有呢个嘅 海怪？ 海怪咁。講個秘密俾你聽，可能你聽日就即刻買機票要去。 你驚你軍事秘密，你冇話俾我知，我驚普京揾我。 哎，唔係啊，我驚你忍唔住即刻買機票衝過去尋寶啊！因為傳說咧喺俄國內戰時期咧，咁當時嗰邊打緊仗啦，咁其中有一隊咧白軍嘅軍人咧就因為打敗咗要逃難啊，如果唔係就會俾人捉咗去做戰俘。咁當時嗰班軍人咧就同佢啲軍眷啊傷患啊，即係可能帶埋啲傷兵殘兵咁咧，同埋屋企人一齊咧就逃離嗰個地方。咁於是乎咧就走難嘅時候大禍啦，去到嘅見到貝加爾湖，但係嗰陣冬天大概一二月啦，咦咁凍過唔到去喎，點算咧？咁加埋當時嗰陣時其實係暴風雪啦，然後你知打緊仗嘅人未必其實有好厚嘅衣物，甚至乎糧食都唔夠嘅，咁但係因為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點算好呢？咁於是乎呢班人硬住頭皮，其實大概都講緊兩三萬人噶，係啦，硬住頭皮，唯有試下穿過貝加爾湖，咁就係呢個零下四十度嘅情況下過去啦。咁諗下，其實有時著緊咁厚嘅衫，叫我哋喺個湖上面行都未必可以，更何況係啲衫唔夠啦，冇糧食，同埋有老弱殘兵咁樣咁多人行，咁於是乎。最後都唔係意外啦，我覺得好多人都凍死咗，咁其實都意料之中嘅。咁凍咗點算咧？所有嘅遺體啦，佢哋遺物啦，雖然話冇乜嘢啦，咁但係冰封咗喺個湖面度啊，因為始終係冬天暴風雪，咁其實好快就係啲雪冚過咗啦。咁於是乎又真係冇俾人發現，冇俾人捉到，但係佢哋其實已經死曬啦。咁點算咧？冇人揾到佢哋，直到夏天嘅時候，其實夏天呢個湖咧啲冰係會溶解嘅。咁溶解嘅時候。那些遺體啦、遺物啦，就慢慢跟住溶咗嘅水咧，沉咗落去個湖底啦。咁頭先講過啦，個湖底其實都千幾米深噶，有時一最深嘅地方可以去到千幾米啦。咁沉咗落去，於是乎其實基本上冇可能揾得翻啊，係啦。咁後屘啦。正常一班士兵死咗冇人理佢啦，沉咗就沉咗啦。點知突然間有傳聞就話啦，原來呢一班軍人咧唔係普通嘅軍人嚟嘅，佢哋曾經咧收到沙皇政府俾佢哋嘅黃金儲備啊。咁於是乎咧，佢哋身上嗰啲財物咧，原來唔係淨係啲普通嗰啲武器啊咁樣，原來可能有黃金。於是就有啲人咧就開始慢慢咧想試下潛落個湖底度咧。 找回些黃金出來，不過至今呢還未有人成功，也都沒有人可以確定到底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。 我相信這受咒助的東西拿出來都不老禮， 是啊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 等它永遠沉在那個湖底可能是最好，沒錯，即是一點陪葬。有時人的貪念可能呢貪就只有一個貧字，可能所以我覺得沒有的， 我很知足的，不需要的，我不需要我聽下這個故事都已經後門了， 是啊，挺有趣的故事來的。 OK， 明白。 但是怎樣去呢，可能聽完我們怎樣去呢，你不告訴我怎樣去。其實現在呢我之前去的時候就是搭這個航空公司叫 S7，是啦，咁我 S7， 系啦，佢个航空公司个名字就叫 S7 啦，冇错 ，Seven， 系啦 ，S7， 系啦，咁就真系点样打咧？就真系一个 S 再加个7字嘅啫。 喺香港买到呢啲机票嘅咩？ 系买到嘅，喺佢个网站度其实会揾到。 即 系 我哋喺电脑 search 个 S7， 系啦，你只要打 S7 就会揾到噶啦。 OK， 系啦，咁佢其实就系一间以新西伯利亚为基地嘅航空公司嚟嘅，系啦。咁平时咧就由香港直飞呢个嘅一个地方叫伊尔库茨克，所以你要去到贝加尔湖，首先你要去到呢一个城市。 個伊爾庫茨克 係啦，你首先要去到呢度， 係 冇錯。咁大概機場我諗5個鐘到啦。 咦？咁由香港你又買機票啦，喺 S7 買張機票去依個嘅伊爾庫茨克，大約港紙幾多度咧？ 我先特價買大概係1,100-2,000已經有啦， 千松啲蚊來回 係啦，來回連埋行李嘅，因為佢唔係廉航嚟嘅，咁所以飛機上其實都仲會有嘢食嘅，一次嘅送真係一個正式嘅餐點啦，有飯有面咁自己揀啦，然後都會送2次嘢飲咁樣嘅，係啦，咁佢就唔係一啲大機嚟嘅，有少少似廉航嗰種嘅細機。 幾多個鐘到咧？ 5個鐘到啦， 5個零鐘 到， 又唔算太遠 ，OK 嘅。 哦，係咯，唔算太遠嘅，其實因為你飛莫斯科可能都講緊要10個鐘咁，但係其實呢度都係俄羅斯，但係伊爾庫茨克就5個鐘到就會到。 OK， 5個零鐘到 ，OK， 跟住就到依個地方之後咧，仲要再搭車入去嘅。 冇錯啦，呢一個你當佢係一個轉車嘅位置啦。其實佢呢個地方本身都有好多嘢，好多唔同嘅景點可以睇咯。咁但係因為今次就冇逗留啦，因為我哋目標就係呢個貝加爾湖，所以就大概喺個伊爾庫茨克停留咗一晚，跟住就離開啦。咁搭的士出機場嘅話咧，其實大概就係盧布講緊200蚊、300蚊到啦。 而家匯率係幾多盧布？我都好耐冇去，你有冇 idea？ 我都唔好記得，我就係記得好似除10到咧，唔知係咪？是啦，咁上下啦，唔好記得啦，我呢個再更新翻大家，因為我去嘅時候已經係舊年嘅事啦，因為匯率呢排都其實 都比較忽出嚟，係 啊，所以都踏實唔到，係啦，咁但係大概會係呢個價錢，同埋當地我自己覺得住一晚。然後再去貝加爾湖會好啲嘅，所以無論你係嗰日你話其實我朝早已經到伊爾庫茨克啦，我可唔可以即日就去貝加爾湖咧？咁但我唔建議嘅，係啦，我覺得點都喺伊爾庫茨克呢個市中心頭一晚或者兩晚先，你自己習慣咗個天氣啦，係啦，咁亦都可以周圍行下，咁慢慢適應咗啦，然之後再出發，因為 已經幾凍啦， 其實都凍嘅。我去嘅時候伊爾庫茨克都講緊差唔多係0度嘅，係啦，咁有啲飄雪啦，係啦。咁去到嗰邊之後，我覺得可以玩嘅嘢咧，可以行街啦。咁我伊爾庫茨克行， 凍到咁，小姐，我真係唔想行咯。 係啦，所以點解要講行街呢，就係因為大家要行入啲商場，因為商場有暖氣。 都有商場嘅。 係啦，有商場有鋪頭，其實可以行嘅。咁唔好覺得嗰一日你叫我留喺市中心做咩好呢，其實都有地方可以行下。 好啊，有商場行就好。 係有商場行係涼暖嘆暖氣啊！我哋稱為係啦。咁至於佢話你話真係要由伊爾庫茨克貝加爾湖的時候怎麼辦呢，咁其實首先你要找咗嗰一邊的住宿先，因為貝加爾湖其實我哋自己覺得好似好多人都唔知啦，唔係好熱門啦，咁但係嗰邊嘅住宿因為本身住宿唔多，佢住宿嘅地方大概我諗最熱門係得2個住宿嘅點嘅啫， 哇好少喎， 係啦好少，所以 預早要 book 定先， 房都唔多嘅，所以唔好覺得因為冇乜人去㗎啦，咁我就好 老定啦， 係啦就唔好咁老定，係我當時係提早差唔多3個月 book， 佢已經話得翻一間房， 咁早 book， 係啦我就好好彩地攞到嗰一間房。係啦，咁佢嗰隻房係我自己都幾中意嘅，可以望一望張相咧，咁佢有個位置咧就係一間小木屋嚟嘅，係張相係 S03，係啦，咁係咩嘢嚟嘅咧？咁其實佢就係一間。 因为是冻的。是啦，咁住呢就是住呢一种嘅小木屋嚟嘅。 咁好有呢啲即係北欧 feel 啲木屋嘅。 是啊，其实是一啲唔好话系一啲好豪华嘅地方啦，因为始终系乡下嘅。 我鍾意呢啲 feel。 呢一间屋仔呢唯一嘅唔好处呢就系冇暖炉。是吗？令你 冇暖炉 打退堂鼓啦，马即刻头先仲话中意， 我都好噶。咁谂住咁样喺入边咧有个暖炉，咁样都几好 feel。但系你听我讲冇暖炉，零下唔知几多度时候点过啊？ 系啦，点样过咧？咁嚟讲得意啲嘅故仔就系、是、原来我都冇谂过，其实系会冇暖。就算佢有个暖爐， 但系咧我见依家呢个屋企出边咧有啲嘅好似画咧，好靓喎。 系有啲壁画嘅，佢哋系自己画上去嘅，系、啦，自己当地嘅 手绘一啲嘅画 嘅，系啦，阿老板自己画嘅，佢靓 喎，即系令到嗰、那个即系民宿就变咗有啲生气啦。即系你着咗几多件衫啦？嗱，当然我见到你已经有 我手上仲攞住件外套啦， 外套啦， 着咗件薄羽绒啦，呢件背心啦，跟住入边仲有一件贴身嘅打底衫，跟住仲有件系卫衣啊， 系 系啦，咁贴身打底卫衣， 裤着两条啦， 系啊，裤系啊，冇错啊， 一定要两条，系咪着啲比较厚身少少棉嘅，可以保护？ 我自己就系着画毛嘅， 画毛 系啦，画毛嘅，咁出边你其实我觉得唔一定话两条裤，你可以着入边着一条画毛嘅裤，出边着条长裙都可以。 哦， 系啦，但短裙就唔好啦，因为长裙反而你可以令到啲风吹唔到入嚟啊。 短裙唔好啩。 系啦，短裙就真系唔好啦，冇几卡靓人都唔好啦。 中意你嗰顶帽啊，好有特色嘅，即系系咪都系保暖嘅？因为咧 呢顶帽喺莫斯科买 嘅，因为咧要包住只耳仔。 系啊，呢个好重要，其实唔系净系为咗靓，有啲人买啲帽咧系平嘅，就咁一个圈，其实保护唔到耳仔啊，唔够噶。其实 咧，我以前喺加拿大住啦，咁我住温哥华，但系我都有过去多伦多或者其他 Edmonton 嘅地方 Calgary。啲超級凍嘅地方，可能佢冬天都係零下，即係十度樓下啦。喺嗰邊咧，你要一定係要戴一個嘅帽。嗰啲帽咧，唔係好似冷帽，好似好 fashion 嗰啲冷帽。你真係要記住包住隻耳仔，因為隻耳仔係紅曬，凍到 你係冇知覺。 聽人講啊，掹咗耳仔都唔知啊。 係啊， 因為你已經冇咗個感覺，所以咧啲人話：咦，唔見隻耳仔嘅？我唔係講笑啊，真係試過有人真係你凍到一個位置的時候，你當你個血管冇曬感覺的時候咧，甩咗都唔知 道。 咁雖然你話覺得好似誇張，但我諗去到。啲咁凍嘅地方咧，其實我哋啲香港人即係住緊啲咁熱嘅地方咧，我諗寧願你攞多幾件，同埋唔好睇少，即係手套啊，或者腳一啲嘅可能 legging 啊，包住只腳，因為成女仔都怕凍啦。 因為我非常建議畫毛嘅褲啊，其實係 好保暖係咪啊？ 好保暖，冇錯。咁你就算出邊，同埋唔好著牛仔褲啊， 得㗎。 因為牛仔褲其實係一個好通風嘅物質嚟㗎， 即係可能 你話喺香港著牛仔褲好焗啊，其實唔係㗎。你去到呢啲地方，你一著牛仔褲咧，啲風係吹曬入嚟㗎，冇效㗎，千祈 穿曬崩㗎啦。 係啊，我寧願你著一條棉嘅長裙都好過著牛仔褲。 我都試過當年讀書時候去咗 Calgary， 我應該係聖誕節過去，我嗰時即係比較冇諗過天氣，我即係著條牛仔褲，跟住出去吹咗五分鐘，即係凍到 頂唔順啊！ 你係嗰只腳已經唔屬於你嘅咯。咁所以我自此之後咧，我去凍嘅地方咧，我就千祈係唔會帶牛仔褲，因為我發覺係冇用， 即係唔可以。 唔好話貪靚或者簡單牛仔褲都頂得順啦，但去到呢啲咁極地天氣嘅時候咧，我諗我哋手手腳腳咧、耳朵咧都要好好要去保護啦。同埋我中意你有一個好得意嘅 Q 嘅一個嘅手袋，係一個熊仔袋， 係攞嚟放紙巾嘅，因為喺咁凍嘅地方咧， 不停喺流鼻水， 好容易流鼻水，但係你同埋咧，又係嗰個凍到流鼻水之後，你自己冇知覺啊！你唔知道自己流鼻水。 會唔會冰柱喺度？請問 你會唔知舐個嘴唇嘅時候，咦有啲鹹鹹 地？ 係啊，你嗰下先知道自己流鼻水。雖然嗱，我知咁樣講，大家觀眾一定覺得好核突啦，但係真係會咁嘅。 因為我都試過，即係凍到啦，不停流鼻水，跟住咧你 係自己唔知噶。 跟住因為已經係流曬水，跟住結咗冰啦嘛。跟住可能我跌咗落口唇嘅時候咧，我發覺咦點解有啲 嘢鹹鹹地嘅？ 知道原來啲鼻水流到成個嘴都。 雖然有啲核突，但係真係會發生呢件事。 所以你個嗰個好 Q 嘅袋係擺紙巾嘅， 擺紙巾嘅。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緊要嘅地方啦。呢個就係 去到我哋個冰湖嗰度啦。 你其實已經係冰到僵咗咧。 係，其實已經凍到個人冇乜知覺。其實頭先我講我著長裙就係呢條長裙，但係入邊咧其實我著一條畫毛嘅褲嘅。咁你見到我手套咧，其實都係好保護自己。 呢啲咪滑雪嗰啲即係防嗰啲 waterproof 嘅，因為啲嗰啲冰咧， 因為啲冰會用啊， 冇用啲貪靚嗰啲咧，好靚 Q 紙嗰啲咧， 冇用嘅嗰啲係 香港用嘅防。冬天的防凍的衣著完全是 那些冷手套我都覺得沒什麼用，因為這一隻入面其實手套入面是畫毛，其實我頂帽入面都是畫毛來的。 哇，真的全身保暖保住，我看你塊面都凍到紅卜卜， 凍到紅卜卜。 你看我拿着那块冰呢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透明到好像水晶那样的那个。叫不叫冰啊？我叫湖水咯，其實應該係。 即係你話比依個礦泉水更加清澈嘅。 係冇錯，比屋企嘅冰，比屋企嘅水喉水整嘅冰更加。 冰之前我想問一次，你著咗咩鞋啦？我想知道啦。唔好講你著波鞋啊。 我唔係，我著呢個嘅落咗嗰啲雪爪嘅 Timberland 嚟嘅，係一啲登山鞋嚟嘅。 好緊要啊！係 啦，其實因為你唔特登買啲爪地嘅鞋都唔緊要，只要你現有嘅鞋你著嘅時候，你再加翻個雪爪。咩叫雪爪呢？其實就係大家可以去淘寶啦，或者一啲運動 爪。 系啦，咁我揾翻啲冰爪、雪爪，咁其實就係貨你喺冰地度行嘅時候可以搲實嘅，好重要，因為其實成個湖面咧都係冰嚟嘅，你唔會企得穩，無論你著啲幾防線嘅鞋咧， 見到啦，因為咧我都曾經咧，我當年喺加拿大時候，我都落過一個冰湖，我嗰時著波鞋，我係跌到係一撲一碌嘅，因為係就係著波鞋咧，係根本係冇可能企得穩啊！ 就算平時話摸鞋防線，其實真係唔得，因為嗰個係冰嚟嘅， 所以我諗我哋去到啲極地天氣地方咧，你依只啊！見到係咪個底裏邊有啲嘅爪嚟㗎？ 係啊，登山鞋其實係可以嘅， 可以畫實嗰個嘅冰面嘅。好，我哋先休息一下先。我哋翻嚟之後咧，會繼續去了解喺呢個極地嘅冰湖裏邊有咩嘢要留意嘅。休息一下，再見。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， 对唔住，我哋系反围标， 讲得啱，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。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，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，专剥出边成日讲歪理嗰班权贵嗰棚牙。大家睇緊嘅城寨，我係周博賢。